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风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沙田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1:5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92点，跌124点，成交金额1,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2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95元，跌1.75元；阿里巴巴285元，跌6.2元。腾讯控股536.5元，跌8.5元；美团点评262.6元，跌咗10.2元；圆通速递国际8.5元，升咗1.35元；中芯国际25.15元，升2毫；中国平安80.75元，跌5毫；京东集团323元，跌9元；吉利汽车16.92元，跌9.4元。盈富基金25.74元，跌8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93，瑞士法郎8.482，澳元系8.659，加元5.918，新西兰元5.225，欧元9.1409，每百日元对港元7.2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5。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5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7,84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78美元，卖出1,929.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啦，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咧，来回方向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出九龙咧，系非常挤塞啦，龙尾已经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学站啦。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啦。咁而大埔公路沙田段最主要影响到出九龙咧，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学站。而反方向咧，大埔公路入翻去大埔咧，都系塞嘅，龙尾就排队美林村。另外啦，喺港岛方面，同样都系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啦，咁啊跑马地圈电车服务暂停，咁就系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跑马地圈咧电车服务暂停。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和富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多是慢车的。伟业街去油塘方向骏业街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就 就慢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最后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后少少一段是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嘅。咁最后提多次大家啦，最挤塞嘅地方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近住沙田港铁站啦，来回行车线咧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嘅，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咁而家出九龙咧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学站。最后提多次揸车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嚟到下昼嘅三点十三分，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出面就应该系落紧大雨噶啦，所以今日第一首揾嚟嘅作品咧，都系湿度上非常之高嘅一首嘅新嘅派台 single。嚟自香港一个嘅厂牌啦，叫做 Great Tone 啦，有埋 L 加埋有黄浩林嘅新 single， 名字叫做 Ripples。 讲嘅就系、是，就算你喊到成个世界都系俾你嘅眼泪浸没咗一样，我都会化身为一条嘅美人鱼啊！去到呢一个用眼泪造成嘅大海入边去揾翻你出嚟。跟住我哋呢队都系香港嘅独立嘅乐队嚟嘅，佢哋名字叫做 The Hurts。佢哋嘅 EP 咧有呢首新嘅派台星道《黄金法则》。 人来靓相，角度迎合世俗构想，仲要错样扮晒高尚。人气冠军，靓仔白衣扑到去揾，狂扫礼品排到蚊粪。教精， 喂，老实人系最易走过， 就笑几声唔怕咩？拦住趁虚，立执口水尾就包保无税，埋大众堆人格失去。 讲咧成功有一啲嘅必胜嘅法则嘅，呢首歌就系讲紧嗰啲法则系咪真系唯一嘅方法咧？所以今次咧佢哋嘅 M V 入边咧，佢哋化身成为一个系算命嘅师傅，但系其实同你讲，喂，所有你要趋吉避凶嘅方法，其实都系睇你自己当下嘅呢个嘅抉择系点样样嘅。嚟自 The Hurts 有佢哋新嘅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黄金法则》。就等于做歌手一样，有啲人会觉得系咪一定要签大 label 咧？其实又唔一定嘅，自己用独立嘅方法去做嘅时候，个自由度会大一啲，个 schedule 又可以松动一啲。我哋香港两位嘅朋友合作，有得 T 今日有保期。 写首歌给你听，有没有听见我的心？写首歌给你听，有没有察觉我牵挂？这首歌给你听。可不可以闭上眼睛？这首歌给你听，可不可以对我感应 ？Oh yeah， 开开 WiFi， 上上 YouTube， 听听我个 playlist， 听下我首新歌。 错，想你试下对我着魔，想想想你听一听，想想想听见你的心声，送你一颗水晶，与你飞往火星。Did you feel my love? Hey girl， 将你刻骨铭记。有没有听见我的心？这首歌给你听，有没有察觉我牵挂？这首歌给你听，可不可以闭上眼睛？这首歌给你听，可不可以对我感应？乜你有不空，听到耳朵痛，啲对话真阴功，睇到觉得冻，方法有冇用？点会觉得中？俾你几多分钟，他也听不到。Morning 打俾靓女 calling calling， 新歌推出要听高声高声，新手都好过 can't stop 啲音声，咪再咁得戚。Yeah， 乜嘢心声，乜嘢火星，信你都会 say no。Yeah， 乜嘢水晶，乜嘢 bling bling， 咁样先至 KO。Yeah。自作多情，自作多情， 你自作多情， yeah， 你自作多情，没有心情，没有心情，快乐别打机啦，你个情圣。 平时你听我嘅歌词啲情歌咧，通常都比较咬文嚼字一啲嘅，今次呢首歌就相对地一啲。 这首歌给你听， 没人想听，没人想听，没人想听。 这首歌给你听， 哦，留俾自己听啦。 这首歌给你听， 翻屋企打机耶。 保期紧埋 Delta T， 有呢首系新 single， 写首歌给你听。 同埋宝琪嘅歌咧，虽然都系讲紧少少失恋嘅状态噶啦，但系当中都揾咗一种嘅幽默感嘅。呢一首歌都系一样，呢位嘅歌手咧喺 social distancing 嘅情况底下写咗呢一首作品，因为喺屋企嘅时间多咗，留意身边嘅事物嘅空间都多咗，所以佢落雨嘅时候咧，就成日望到嗰条路上面咧好多嘅蜗牛啦。然之后用蜗牛的角度都代入了这一首歌的主角的身份，借助这一首的声音。 佢嘅名字叫做 Benny B E N E E， 有句新嘅派台 single Snail。继续发挥一下你嗰种嘅幻想嘅空间，因为佢可以带到你去一个非常之远嘅世界。 太逼真的屋好似像，太坚稳的胶膜围墙，太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高片抽象。雪国对那雪收心奇香，这局你发觉有马怪演奏一。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云，越过还变新娘，十块木碎伸手学思小画像，踏遍无数星斗，云雨我学清走，忘记俗世几斗，犯错的真斗。呜呜呜呜呜呜呜，白昼时间沙漏，十秒内看真相。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上当下，跟我失去旧模样，怪掉说带我放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迟请与我失下，我约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力几多惊讶，陪我迷上风 来自林家谦有句新嘅派台 single， 用佢嘅幻想空间带佢离开呢个。负面嘅世界。幻想的空间令到世界变得开心一点。特伦斯梦游仙境。有人话落雨就应该系唔开心嘅，其实又唔一定嘅。欢迎我 Lady Gaga 加埋 Ariana Grande， 呢个名字叫做 Rain on Me。 sexy, I'm about to fly. Rain on me, tsunami, head up to the sky. I'll be your galaxy.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普及检测计划过去两日累计有超过27万人已经检测，当中近50000个样本完成化验，同当局原先表示一日最多可以完成30万个检测有落差。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伟镇相信，今次检测计划的物流是由政府负责，以往未曾做过这么大规模的检测，第一天的样本送到实验室可能会慢。他认为至少要观察多一天才能够分析到是否应接不来，抑或是未正式启动到计划。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认为，新的实验室要有磨合期，但目前的检测速度绝对不理想，当局应该尽可能压缩所需时间，最好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化验结果。政府就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咨询不同界别的意见。政策局亦正考虑不同方案。据了解，第三轮基金的涵盖范围重点是支援在抗疫措施中被政府勒令必须暂停营业的受影响处所。另外，预料新一轮抗疫基金的金额将少于第二轮的1300亿，但实际涉及金额仍然有待商讨。消息指，鉴于经过推出两轮防疫抗疫基金和财政预算案的纾困措施后，政府财政状况没有之前充裕，因此第三轮抗疫基金要运用得更审慎，并且按受影响行业定出支援优次。原定今年七月中举行的书展受疫情影响，而计划延期至12月16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贸发局说，鉴于疫情仍然存在变数，会在新展期前一个月，即是11月中，根据当时情况和风险评估，审视书展会否如期举行，并再在开幕前一星期就参展商进场前作最后评估和决定，以尽量避免展商因为进场而可能引致额外开支。贸发局又说，早前以问卷访问参展商意向，超过半数受访展商期望在疫情容许下年底前复办展览。15岁少女陈燕林的死因言讯继续，撰写陈燕林精神科报告的精神科医生何美仪出庭作供，认为陈燕林在去年8月精神状态转差，首次出现思觉失调症状，相信她在去年9月19日失踪当日亦出现思觉失调，例如会自言自语。何美仪说，陈燕林去年9月19日没有穿鞋在学校漫无目的行走，有机会是他当时精神混乱，想做一些事但做不到，也有机会他幻听听到有声音指示他行走。何美仪又说，不确定陈燕林两次出现思觉失调症状是否单一事件，亦不能确定有关症状是由什么精神病衍生，如果是同一事件，要考虑陈燕林可能患有其他精神病，但要长时间观察他的症状才能够判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沙田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1:55的过去一小时录得大约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 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下午5:3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83点，跌141点，成交金额12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2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7，跌咗2元。腾讯控股534元，跌11元。阿里巴巴284.4，跌6.8。美团点评259元，美团点评最新系260元，跌咗12.8。圆通速递国际8.56，升1.41。中芯国际24.85，跌1毫。中国平安80.8，跌4.5。京东集团323.2，跌8.8。吉利汽车16.68，跌9.8。盈富基金25.74，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8，人民币6.834，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5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784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68美元，卖出193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车龙的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沙田马场。就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较早前近住沙田港铁站有意外，意外清理好，而家车龙排到近沙田马场。反方向，大埔公路去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的封路亦都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因为交通意外而暂停的跑马地圈电车服务咧，而家都系恢复正常噶。就系跑马地圈的电车服务，而家已经恢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市花园。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小隧道出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了尽早找出在社区的2019冠状病毒病隐形患者进行隔离治疗，政府推出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提供一次过的免费检测服务，由有医疗或护理训练的人员以咽喉和鼻腔拭子取样做化验。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同心抗疫，请大家踊跃参加这个计划，费用全面。普及检测，为己为人。 电话旁边嘅咧有黄贤啊 ，Hello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系啊，新歌嘅时候咧个人个 energy 都唔同晒啊，上次长身有力嘅时候咧就即系个感觉系严肃少少嘅，系啦，咁、然之后今次咧有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啦，叫做迟起的鸟儿有虫吃，咁就一首 bright 啲啦，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有种北欧啊、苏格兰啊，即系嗰啲 feel 嘅感觉咁样嘅， 系啊，因为个 intro 系特登用咗爱尔兰嗰只笛去吹嘅，咁、所以系有嗰种嘅风味，有异国风情嘅感觉， 好有啊咁样。喂，但系呢一首歌又如何呢？因为其实系承接翻上次长身有烈嘅一首嘅新嘅派台作品啦。咁因为我知道其实今次你嘅班底都系固定，系成个 project 一齐都系嗰班人一齐谂噶啦，咁样。 冇错冇错。 系咁，所以嗱，今次呢首歌咧就系李一丁同你一齐作曲，咁啊，王乐儿啦，一个成日想揾你嘅黑暗面嘅填词人咧，就继续帮你填词啦，咁样。系啦，咁啊，编曲有李一丁啦，监制就有一丁同埋 Agent Chan 嘅。喂，介绍下呢首歌嗰阵时倾啲咩？突然间，咦，不如写呢首作品咧咁。 其实系喺今年二三月左右，咁就有个 writing session 啦，咁就同阿一丁一齐去撞一首歌出嚟嘅。咁嗰时一丁佢就因为其实佢本身有打鼓噶嘛，佢节奏感超级好啊，咁佢就有一个音乐底咧，系嗰啲即系十一拍八、十二拍八嗰种感觉嘅一个音乐底咁样。咁嗰时我哋就谂住玩一个好开心嘅感觉，因为嗰阵啊，佢紧等紧嗰个七宗罪上啊，即系佢玩紧动漫，跟住佢就话啊好想玩七宗罪啊，咁跟住佢就将嗰个渴望放咗喺嗰个音乐底度。咁攞住个音乐底之后，我就开始即系。唱啲 melody 啊，咁佢又再唱啲咁样，咁我哋其实前后玩咗一个礼拜到嘅，因为到翻咗屋企咧，我就撞咗 chorus 嗰几个 chord 出嚟嘅，即系其实我又系听好多唔同嘅 reference， 跟住就撞咗个 chord， 跟住佢又觉得OK 喎、咁跟住又攞咗个 chord 又嚟，咁我哋又撞咗个 melody， 咁就出咗一个其实都我自己嘅作品里边比较少见嘅一个感觉嘅作，即系成歌咁样 咯。哦，咁但系头先你话草嘅时候咧，即系咪揾咗系爱尔兰嘅一种笛去做嘅？咁系边个定咗？咦，不如我哋加呢啲有趣啲嘅乐器啊，咁样样。 呢、這个就系李一丁啦，好犀利噶。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听咧，我会觉得有少少真系好动漫嘅感觉。跟住我之后再拆翻开，我先明白点解。因为宫崎骏佢嗰啲音乐咧，都有好多呢啲笛声，就用咗爱尔兰嗰只笛。咁但系你其实佢系一个爱尔兰感觉嘅一首歌咁咯，即系做 intro 咁样，跟住再去其实中间。呢首歌比較跳脱嘅位置就係佢係轉咗個拍子嘅，即係一開頭 first 嘅時候係十一拍八啦，跟住去到 chorus 嘅時候咧就變咗十二拍八。咁其實一開頭我去諗個 melody 嘅時候，我會覺得好難啊，即係我自己會覺得有個框啊，唔係應該要好整齊，即係十二拍咁樣，十二拍八咁樣，即係四拍四拍或者三拍三拍好整齊咁樣會易寫啲。咁一開頭我追唔到，但係之後就發現，咦？呢、這個就係呢首歌特別嘅地方。即 系 佢 会 有少少 唱 拍咁样啊。 O K， 好活泼啊呢件事。 系啊， 系啊，嗰啲靓妹喺个草地上跑嗰啲 feel 咧。 系啊，系啊，唔系啊，就系而家冇得去旅行嘅时候，大家听呢首歌会觉得啊，有少少日本嘅感觉，又有少少欧洲嘅感觉咁 啊。系啊，喂，但系咧，我想知咧嗱，因为上次你同阿王乐儿一齐上嚟做访问嘅时候咧，咁王乐儿都话啊，即系好想撩你内心嘅唔同嘅面貌出嚟俾大家睇嘅。 系。 咁做呢首歌嗱，头先讲咗系。个曲啦，同佢一定一齐写啦。咁然之后喺填词方面，咁嗰阵时你哋开头个 approach 有冇谂过啊？写啲乜嘢好咧？一个咁活泼嘅一个曲式。 有啊，其实喺长身有烈嘅时候，就谂住画我里边内在啲嘢咁样啦，即系发现原来有个框架框住咗我。跟住到呢一首歌，其实就 系 有少少跳出咗个框架咁样样咯。咁所以乐儿就喂，有冇啲咩曳嘢啊？或者有冇啲咩反叛嘢啊？咁样跟住我讲咗一连串之后，佢哇！好似 BB 班咁样，咁但系佢就发现咗我其实望落好似好乖啦，但系有啲系特登唔听话嘅，即系我其实见到啲人写住 don't touch 咧，我会走去 touch 咯，跟住又或者我而家咪有煮开嘢食嘅，其实我有时如果唔熟嗰个餸嘅话咧，我系会上网去睇下人哋点煮，咁但系咧我无论份量定系做法，我都唔想跟佢，我死都唔跟咁样咯，因为我觉得哦点解要跟咧，我自己都做到啦，即系呢啲咁嘅少少反叛位，咁睇医生嘅时候，医生。话 俾你聽，你一定唔可以飲凍嘢啊！咁佢就會食雪糕咁樣，即係呢啲曳嘢，少少嘅曳嘢，但係無傷大雅的東西咁樣諗。 唔怪之我哋用 BB 班去形容啦。 係啊，好 BB 班啊！咁但因為我不嬲都好循規蹈矩嘅，咁但係有時會覺得啊，你所有嘢掹得太行嘅時候咧，即係好似條橡筋咁樣，你會斷噶嘛。咁所以就會揾一啲好細埃嘅嘢，不如遊得曳就即係少少反叛一下啦，咁樣。咁尤其是我哋又見啊呢首歌其實本身佢已經唔係一個好常規嘅一首曲式咁樣，咁不如我哋就將呢種跳脱同埋唔常規嘅嘢整落去啦，咁樣咯。 咁呢一句今次同佢對話之後，你冇發覺係我唔夠壞，我要做一個壞女人咁樣啊？ 你成日都壞唔起啊！ 去到好盡， 想大壞。我同埋有見到啊，出咗個 post 話要一齊大壞黃演咁樣咯，跟住我好一齊啊！ 但這件事呢樣嘢咧，你有冇發覺尤其是而家你可能創作人咁樣啦，會唔會有陣時覺得太乖，可能對你嘅創作上面有一個唔同嘅化學效果嘅咧？ 其實有㗎，即係最近都會有啲朋友話你會唔會乖得滯啊？因為喺以前我係未試過落 club 咯。我到依家都未試過，跟住佢哋就講係咪係啊，真定假㗎？咁我發多次都有講，哇嚇點解啊？咁樣，因為我太乖咯，你下次帶你玩先咁樣。咁但我有啲位置我就係未試過即係咁樣去放縱。咁但係咧，我就揾到我自己嘅方法去做乜嘢。 首先我觉得你身边蚊朋友，唔係我觉得你身边蚊朋友价值观有啲有趣嘅，就係落 club 就係坏啦咁樣。 唔係，即係佢覺得我冇玩過咁樣，太乖啦。 係 ，OK 咁跟住佢哋都話你不如試下曳下啦。咁當然我又唔係即係太懂得如何去曳下，但我就會用我自己嘅方法去體驗嗰啲即係比較反叛少少嘅生活。咁呢輪其實多嘅，呢輪睇咗好多好多好多電影。咁尤其是我係睇咗一啲。我記得是Lady Bird 啊嗰啲咯，咁就係睇咗人哋嘅故事，我嘗試去代入去人哋嗰、那個、角色同埋佢個 situation 去感受一下啊，其實如果喺嗰個情況底下，我如果真係咁做嘅話，我會諗緊啲乜嘢？咁其實睇多咗嘅時候，就會發現其實自己嘅諗法都會有啲唔同咯，即係會開咗。 系，但譬如头先以你头先举嗰个例子，《Lady Bird》呢个电影入边，你有冇谂过系啊边个角色？如果你面对边个嘅处境嘅时候，你会点处理咧？系， 我记得有一幕系佢跳咗落车嘅，即系佢叫佢阿系啊，佢叫佢阿妈要停车，跟住阿妈唔停车，跟住佢真系就咁开门跳车，跟住佢跌断咗只手，跟住我就谂紧，哇！如果系要去到咁嘅情况，我系咪真系会咁样做？跟住我发现我系唔会啊。 你都幾極端喎、啊！你去啲位 係呢位係 係 係咯。 咁你如果你係嗰個主角，你當時會有啲咩嘅情急之生？你會點樣離開嗰個嘅困境咁樣咧？又 冇啊！我會唔出聲咯、啊，跟住嬲咯，跟住就等我媽停咗車之後，我先開門落車行咁、啊，好唔型啊！即刻好唔型啊！ 不过我觉得坏有好多种嘅，即系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系其实你可能喺创作上面你会不断去挑战一啲新嘅 concept 啊，咁其实某程度上呢种都系一种反叛嚟噶嘛，即系 系冇错， 系啊，咁我觉得 今次就真系特登系想做翻啲同以前嗰个框架以外嘅嘢咁样咯。咁我又覺得都幾好啊！即係通常都總之放啲無聊嘅小反叛落去，咁都幾好玩咯、啊。同埋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咧，呢一輪咧呢半年啦、啊，咁因為疫情嘅關係，好多我哋要嘅好反常嘅嘢都已經變咗好正常啦。即係以前我哋冇諗過interview 係講電話嘅，或者係 home office 係 work 嘅咁樣。咁但係到疫情開展咗之後，原來 home office 先係一個正常喎、啊。原來出去做嘢係辛苦啲添嘅喎，即係大家會咁樣諗。咁跟住我其實喺因為文案都係自己寫嘅嘛，咁我寫文案嘅時候，我有諗過，會唔會係 我哋以前對一啲新嘅 idea 都好 mean 啊，即係以前啲人咪會覺得你係即係叫做例外啲嘅嗰一個，咁你就係一個奇怪嘅人。咁但我又諗，如果佢唔係做一啲好例外嘅嘢、好反常嘅嘢，其實佢開展唔到一個新嘅嘢。即係我哋以前會覺得電話係一件咁方便嘅嘢，但係因為有個人去發明咗一個電話，同埋發明越嚟越多嘅 function， 佢先會將呢樣嘢變得普及咯，咁所以我就覺得啊，其實我哋都可以嘗試去做第一個，即係開展一啲新嘢，第一個反叛，但係將反常嘅嘢慢慢變成正常咁樣樣咯。 剛才譬如講咗係你嘅一啲嘅心態上面嘅嘢啦，咁但係我想知啦，除咗黃樂怡呢個壞女人之外咧，咁 壞女人，我會話俾你聽， 你放心，我就會直接咁叫佢噶啦，咁樣。 Okay. 喂，但我想知道，因為其實今次監製阿李一丁同 Adrian 咧，其實佢哋兩個都有啲壞嘅質地喺中間嘅，咁今次同佢哋喺 studio 合作上面又如何咧？ 都幾好玩嘅，我覺得。我第一次同Adrian 合作，咁一丁因為喺錄音嘅過程，佢係遠距離去望住嘅，咁我真係錄 focus 嘅時候就Adrian 幫我錄啦，佢好清楚知道每一個位置想要啲乜嘢嘅，咁所以其實喺呢一首歌，我反而自己做 preparation 做得好足咯。即一開頭我有用一個好跳脱嘅唱腔去唱啦，咁而因為我喺寫個 demo 嘅時候咧，嗰陣時因為成個writing session 嘅時候 ，Edward 都有睇緊，咁 Edward 嗰陣時未有歌詞嘛 ，Edward 就話你試下唱 full chorus 嘅時候咧。 用一啲你平日冇嘅奇怪啲嘅聲去唱咁樣，咁所以喺 chorus 嗰個處理手法嘅時候咧，嗰陣時就會有一個啊，我大概跟翻 demo 嘅唱法啦咁樣，咁但攞到阿樂兒份詞之後，再去 develop 個 verse， 我就覺得啊，好似唔好夠做，同埋唔好到位啊咁樣，咁但我又唔係好知應該點樣唱，咁所以嗰輪就聽咗好多 reference 啦，咁而 Adrian 都有同我講話，你試下再放鬆啲，試下開。啲即系随意啲，好似倾偈咁样啦。咁嗰阵时就听咗王菲嗰首《假期》，我近身添我，近身啲，系啦， 假期， 我真系近身，系啊，咁跟住我就发现，诶，原来佢系可以将自己把声，可能系同一句，但系放喺唔同位咁样去 project， 都好听噶、哦。跟住我就开始喺度研究啦。啊，其实呢一句可以点样唱咧？咁我就尝试下将自己发音嘅位置放喺唔同位。咁、然后咧，我喺真系去录嘅时候咧 ，Adrian 又好好噶、哦，因为我有一个好麻烦嘅位咧就系、是。因为首歌我写噶嘛，咁我写 demo 嘅时候咧，我会 expect 啊，应该呢首歌个走法可能三只字、两只字、三只字咁样，就应该系咁样斩开啦。咁、但系当你攞到个词，其实唔一定系咁样斩噶嘛。跟住 Adrian 就会话：，喂，你试下呢个位斩开啊。咁跟住我又发现，原来咁样斩开唱出嚟又唔同噶、哦。咁同埋佢会即系俾我好轻松咁样喺里面唱啦。咁有时唱唱下嘅时候咧，我又会戳咗一啲唔。同嘢出嚟嘅喎，跟住佢就會捉住我嗰啲唔同嘢，喂，係啊，係呢、這個，你試下再唱多次啦，咁樣，即係呢啲位，咁所以就咁樣湊咗一個都其實都幾同以前呢個唔同嘅一個感覺咯。 哇、哦，咁所以嗱、因為一連兩首歌都係啲幾音樂嘅風格上面咧，都係以前王然係少接觸啲嘅嘢啦， 係 啦。咁所以嚟緊會唔會更加喺你嘅 arrangement 啊曲風上面試多啲唔同嘅嘢咧？係嚟緊呢個 project 入邊？ 其實有啊，係、有好多唔同情。情绪嘅东西，因为我成日都觉得一个人是有很多不同面向的，咁而我都非常之感谢呢个坏女人阿乐儿，佢其实佢个角度是很难的，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慢热的人嚟嘅，咁但系到越滑越深的时候，我就会慢慢放咗很多我不同面向的嘢，即系原来有啲小反叛的嘢啊，或者有啲原来我都有啲坚持，有啲位我是会。坚持我觉得唔得噶，唔想做噶，咁嗰啲嘢以前都唔会出现咯。所以其实早几日乐儿都有讲，佢话我想讲几日噶，但系好忙，唔得闲讲。佢话我觉得你大个女啊，咁样。跟住佢话你识得 say no， 因为以前唔系好识 say no 噶，咁。我有同佢一起傾，即係我哋啲歌詞啊，或者係我哋 promotion， 或者我哋每一首歌嘅方向，甚至係有時影咗相，咁都會有啲 comment。咁以前我都會話啊幾好啊，幾得意啊，全部都幾好啊咁樣。跟住到依家，我會話我覺得呢個好似麻麻地。跟住佢就話你好似識你會講多咗自己嘅意見，咁佢覺得呢個係一個好事。所以我覺得我係因為同佢哋嘅合作，亦都令到我性格係有少少嘅唔同，或者可能對住。佢哋会开咗，咁过咗嗰个慢热期，而家就好热烈咁样咯。 哦 ，OK， 所以下次王丽想问啊，你有冇做过啲坏嘅嘢啊？我唔想讲俾你知，点解讲俾你知？我唔想讲咯。 跟住佢就话作死你啊！大个女啦，有毛 系啊，有毛又要飞啦，咁样咁而家就可以听住王然啊，有佢呢一首嘅新嘅派台歌，咁啊继续期待你今年陆陆续续嘅一啲嘅新尝试啦，咁样。 好， 好啦，今日多谢王然，谢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惯了怪习，不懂招架，路也像关卡。寒冬上沙滩，雨天上雪山。一下 在北京商务部回应印度政府宣布禁用118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式事件，新闻发言人高峰说，中方对此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批评印度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和限制措施，违反世贸组织相关规则，印方不仅损害中国投资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亦损害印度消费者利益，损害印度作为开放经济体的投资环境。高峰说，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在海外的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合法合规经营，敦促印方纠正错误做法，重申中印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希望印方和中方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合作发展局面，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国际投资者和服务提供者营造开放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12点，台风海神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1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6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有狂风雷暴，吹微风。展望明天仍然酷热，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五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沙田区的雨势特别大。在下午1:55的过去一小时录到大约70毫米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01点，跌118点，成交金额140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2点，跌1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23.85元，跌1.85元。腾讯控股534元，跌11元；阿里巴巴284.2元，跌7元；美团点评263元，跌9.8元；圆通速递国际8.28元，升1.13元；中芯国际24.6元，跌3.5元；中国平安80.85元，跟咗4元；吉利汽车16.52元，跌1.14元。京东集团323.4元，跌8.6元；盈富基金25.74元，跌8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元，英镑10.315元，瑞士法郎8.505元，澳元是5.669元，加元5.927元，新西兰元5.236元，欧元9.1669元。每百日元兑港元7.296元，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8.206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3465点，升218点。港金现价报1792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9美元。 卖出1934.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报告一些封路的安排，在黄大仙正德街因为要做水管紧急维修，现在正德街近住黄大仙下村那段实施紧双线双程行车的安排。重复一次，就是黄大仙的正德街近住黄大仙下村那里是实施紧双线双程行车的安排，驾车朋友经过时请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繁忙的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都有些车龙的，龙尾排队油塘电话机房对开。另外茶果岭道去伟业街是车多挤塞，龙尾在油塘道。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涌长东路、愉景湾小隧道去九龙。另外，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的姿势，要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十月一号开始，已完成私家车或者轻型货车暂准驾驶期，攞埋正式驾驶执照，就可以申请商用车辆驾驶执照。 我知道。至于唔使通过暂准驾驶期嘅人士，持执照一年后都可以申请啊嘛。 仲有啊，唔止公共小巴、的士同埋公共巴士嘅驾驶执照都要读完职前课程先攞得到。 上运输署网页了解一下啦。 四点之后的骚动音乐啊！你好，严琼。 你好啊 ，Eric 啊，翻嚟啊， 系 啊， 点啊？ 好热情啊，我把声 系啊，唔系热情，系卖菜啊，成日都话你系 咩啫？卖菜嗰啲人都可以好热情噶嘛，同埋咧，如果想增加自信咧，记得去多啲街市啊，靓女埋嚟睇埋嚟睇，哎呀，啲菜好似你咁靓啊，咁样你就知道你自己有几靓啦，系咪？做咩啫？ 我唔好想接呢啲对白， 唔俾啊！哇！但系真系好中意讲呢啲对白。好啦，翻嚟讲翻呢首歌啊吓。今日想介绍呢首歌咧，系因为我之前突然间 look 翻呢只 CD 嘅时候 ，look 翻呢张专辑啦，听到嘅时候，突然间我就哇，佢真系好有才华嘅感觉啦。咁其实呢句上有啲阿妈系女人嘅，因为呢个歌手系吴青峰，即系我成日觉得其实佢已经去到一个神台级嘅地步，就系。佢嘅才華，或者佢嘅創新啦，喺音樂上嘅一啲嘅諗法啦，係唔需要被任何人肯定，即係佢直情唔需要獎項嘅肯定啊！即係你睇幾多人揾佢寫歌，其實某程度上已經係一種肯定嚟㗎啦嘛，係咪？咁但係我聽翻呢一隻太空人嘅專輯啦，我其中一首歌就係呢隻專輯。